無税 バンザ ーバイバイ。 我都是坚持 hello 的，因为呢他两个就会拜拜。 啊，是你提出一开始是拜拜的。 又不 是 是啊。是啊。你就说个个都说要讲 hello， 我就是要讲拜拜。你自己提出的。 哦，那现在是这样的，昨天的我打到今天的我嘛。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你这个不知道是这样排下去的顺序。如果不是呢，我们他们不知道讲什 么。我会这样排的。 因为讲呢句嘢啫，死都要排喺前面。 系啊，欢迎收听啊，做咩啫啊？ 大家好 ，WhatsApp channel 成日讲 WhatsApp channel 嘅，知唔知先？ 你啊嘛， 你啊嘛， 你 做咩啫？ 唔系成日讲做乜啫咯？ 系啊， 做咩啫？咩啊？ 我哋个节目叫做咩啫？ 记得 follow 我哋嘅咩啊 ？IG。 赖字 系赖字 ，Instagram 你嘅 唔好 follow 我赖字， 每一个人都嚟赖字你嘅 赖字你生活 赖字你的， 哎呀 follow IG 同埋 follow YouTube channel 系啦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啊，实实在在， 黐捻线， 结结实实啦。 实实在在， 同埋认认真真。 哦，我哋不嬲流流快快，系啦。今集讲咩？ 今集我系 YY。 今集你才是歪歪， 你集集都是歪歪的， 是的，我是阿牛， 我是杨怡， 是 今集我們讲 从没这么我恋过，唔该， 加啲 朱 古 力碎， 系啦。咁话说有一集咧，嗰、那个行山爱恋路啊，我唔记得咗， 教恋爱教 嘢路， 有位听众就留言， 哇，以为我哋讲爱 情嘢， 爱情见 到呢个名字，佢即刻揿入去，好似类似 教 嘢 路啊，系 sorry 爱恋 三次 主持都唔知有冇搞错， 三次不认主。咁佢咧就话见到呢个名嘅时候咧，佢就哇。他们讲爱情啊，咁点知原来你哋讲呢啲？讲 行山， 跟住佢有一丝失落，跟住咧，同埋有阵时佢哋都会话：吓、啊，你哋几时讲一啲咁嘅嘢啊？咁样样嘅， 即系三个女人就要讲爱情嘢咁嘅意思。 系好老土嗰啲人就咁咯。 系啊，咁我哋唯有 我哋而家讲吓，我哋而家 老土 啫， 系咪？系啦， 我明嘅， 话你哋老土啊， 老土眼镜啦，跟住。 唔係，我哋因為就住呢個，既然其實好多人都有講過，我一定會講啲愛情嘅 topic 啊， 好耐之前 有人 問嘅。 咁我哋有研究過，咁我今日得出嘅結果就係、是，唔好講其他， 係 唔好講一五三啦， 唔好講其他，即係太高端嘅嘢，仲有太深層嘅，例如嗰啲如何如何與伴侶長時間相處咁嗰啲咧， 嗰啲唔得啦， 即 係 未 睇書啦， 係未去到咁後，我就只係講翻一開始嘅時候， 我 哋 成日都係講皮毛噶啦， 係啊，我哋幾時係中意人啦？ 幾時？ 幾時開始中意人？即係幾時開始一個 暗戀人啊？ 戀愛嘅感覺咧，幾時啊？我中意嗰个人啊，系啦，唔系啊，你可以暗恋佢，杨怡话真系暗恋嚟嘅啫，可能 暗恋都得。 你边一下突然之间细个冇呢样嘢噶嘛，边一下天跌落嚟， 好神奇嘅，咁样突然间叮下咧，谂起 咩啊？ 好似幼稚园已经系 你， 好似幼稚，唔系系人哋啊，即系佢可能嗰条友话中意你咁啊，细个啊， 系、哦、 啊， 即系我哋决定由头开始， 系嘅， 由头系啊， 由头 系 由B仔开始， 吸身啦， 由头开始 系 啦，我哋决定由皮毛开始讲啦，之后可能耐唔少再录一啲其他关于呢个感情嘢嘅 感情环节系 啦，感情 咁系， 我想打佢。你咪开始讲，你话有人中意你幼稚园， 幼稚园咯，记得你一谂讲定啊，你话由头嘛，因为我就谂再，我就推到古早嗰阵时啦。 古早 有 位 知咩意思啊？ 自己讲 嘅 啫。 古早、 okay. 古早味蛋糕啊，跟住咪系谂起呢个幼稚园嗰时候有个细路话， 你都系细路，有个幼稚园 大人， 有个细路 系啊，幼稚园嘅时候有个大 人，好恐怖啊 ！ASS 定和尚、啊？ 有个细路咯，细路 有你 B B 仔， 系系啦系啦， 即系佢会话哎呀好中意你嘅咁嗰啲咯，跟住话拖住你啊咁嗰啲啊， 即系一齐去厕所嗰啲啊， 吓 冇一齐去厕所， 一齐去厕所做咩？ 细个唔系你话去厕所去厕所噶，你唔觉咩？你要举手，即系人哋去厕所出去噶， 你不能够任意咁走动啊！ 我记得而家谂翻系咁，但系嗰阵时我都唔明咩意思噶。即是他说喜欢你，但是跟着又黏着你一起玩咯。 哦， 但后来又想起他说喜欢我，但我也不喜欢他。 Amazing， 是啊，我记得好像后来就想，即大过一点，小学的时候，哇，那时候那个细路说喜欢我。 又来又说人家细路，你也是细路。 其实 你 都很小 个。他想象回当时。 那个细路很小个。 你当时都是细路。 他还说多次那个细路很小个。 是当时你都是一个细路。 你跟他一样大。 我记得后来当我知道，即是认识这些东西的时候，想回那段时间，原来他说这样最后是，我都不喜欢他，他竟然这样跟我说，还经常呢，即是好像想拖着我一起玩，但是那些是一些很，我觉得是 两小无猜， 我觉得即是纯粹那段时间是那个我想说小孩了，那个人那个 BB 歪歪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 子，是牛高马大，但是入面 牛高马大 BB 班，即他就会很喜欢跟你跟你玩咯，你这一集一定要在那里前面，你都怎样不知道说什么后面、 啊、 你一定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不是 快点就拿快快， 是咯，就是这样咯， 讲完嘅，咁就 系 咁啦。即系幼稚园就发现有人中意你啦。 我有嘅，我幼稚园有，因为咧，我发现而家都系嘅。我唔知道你依家会唔会对住一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啊，就讲点啊？你依家呢排中意边个啊？咁样咯， 我会噶，我会咁问佢哋噶。 因为真系佢哋会答你，我依排咧就中意陈大明咯。 嗰啲系咪 啊？咁嗰个张思明咧，我冇同佢玩啊。 咁嗰啲系厌恶啫，即系可能 唔系啊？即系佢真系会讲我中意呢个啊，而家咁咯。 是，但可能他的理解喜欢就是很好玩。 但是我小时候都是这样，我小时候都说我喜欢跟那个人一起的。 哦， 真是我幼稚园，我还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是吗？陈大文，我知 道。我记得幼稚园，幼稚园，我记得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读过幼稚园的，所以我 即刻就跳 了。 所以我不 知道。 我哈佛得出一点。 我不知道，所以。但是呢，我有见到我阿妹幼稚园的时候。 哦。 那呢，他就永远都同一个男同学呢一起拖住手啊，跳舞又一起拍档啊，两、 哦、 小无猜啊。 会有啲咁嘅人。 有，我都系咁。 有一个咁嘅人出现。 跟住大个咗之后问返佢，佢话唉都唔知 做 咩。唔知当时做咩啊，咁好似头先歪歪咁啦。跟住之后 系 佢仲话嗰个男仔仲想同佢一起去厕所添啊。 又嚟 啊。系啊，但老师当然系 约会就 系 去厕所。 系啦，即系佢想 去 去 厕所。 唔好谂得咁猥琐，即系佢哋只系想讲正鸡鸡讲嘢啫。系啦， 不过你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啲屋企人或者旁边嘅大人咧，佢会将譬如有啲男仔嘅朋友嘅仔咧，同一啲朋友嘅女咧，就即系譬如一齐约出去玩嘅时候，就话诶、哎、你哋拖住啦，一齐拖住啦咁噶。 而家又见到啲人 咁 样安排咯。 我而家谂翻起以前细个咧，屋企人会做啲咁嘅嘢噶，即系譬如佢可能有个 friend 都系有个细路男仔咁样。 你而家我哋依家呢个即系附近嘅朋友咧，都有啲人可能结咗婚嘅小朋友， 大家都有 小朋友。咁 约出 嘅时候咧，都会约翻啲可能有小朋友嘅家庭，等、 啊、 小朋友同小朋友玩啊嘛，系咪先？ 诶、啊，拖住啦，拖住啦。 咁啊，由佢哋玩就冇乜，即系可能到有拖住啦，其实佢哋冇乜特别意思嘅。 系啊系啊， 即系你哋细路仔自己玩啦，我哋大人就要行街吹水。 跟住呢个时候听众就话：喂，我想听一下啲有料到嘅嘢，你讲翻幼稚园。 有料到，而家咪由头讲起。 唔系，但系咧，其实我嗱好多听众中意听我哋讲啲旧屎嘅嘢噶， 一旧屎咁嘅嘢，跟住咧。咁我继续讲啦，咁真系继续。 咁啊，讲到小学 就好似将你哋撮合，即系我意思好中意将嗰啲撮合 我觉得佢唔系叫撮合，佢只系一堆小朋友一齐玩啫。约出街，约去一个地方嘅话， 系咯。 咁你有冇啲由细到大识嘅？ 撮合啊嘛，未用到啊。嗱，你之后就嫁佢噶啦吓。 唔系，通常你会问其中一个细路就话：，你中唔中意佢啊？中意咁嗰啲咯。 你嚟嘅咋嘛？ 唔系我，我见过有啲人系咁样。 哦 因 为我是觉得我很不同意这样的，即如果我有小孩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己喜欢怎样怎样。 我听 有 人这样问。 我不会说因为你拖住他不会你只 玩。 不 会啊，你喜欢拖就拖，不喜欢拖就 不拖。 你喜欢 拖就不拖，就不 拖 就 不拖。 就算了，以前他们要这样说，就是个 terms， 我觉得并不是真的撮合的。 想 太多呢位细路， 我觉得 细 路 呢个细路嗰阵时好细，头先讲， 我跟住幼稚园嗰个整蛊真系冇特别，跟住小学嗰、那个小学嗰个我喺讲小学嗰集嘅时候 已经讲过啦， 有 系啊， 唔系嗰个， 嗰、 那個 那个就应该系 唔系嗰个嚟嘅， 插佢喺块面嘅另一个， 唔系嗰个，系有一个小学嘅同班嘅同学就话中意我咁咯， 系， 咁我就话好啊，我都中意你咁，即系好直接噶，要做 完啦。 唔系，咁佢仲写啲纸仔俾我，咁样我爱你啊，咁嗰啲咧，自己将张画纸油成红色，跟住接啲嘢俾你咁嗰啲啊，点解唔攞红色嘅纸？ 咁 啊 点样？冇钱买，冇钱买。 咩摆你柜桶啊？呢啲咁咯，我觉得好似去到四年班嘅， 即系小学酝酿出嚟嘅爱情就 系 咁啦。 系、啊，但其实我哋后屘即系除咗一年班之后，系冇同过一班嘅，即系只系喺操场见到就会望住大家系咁笑啊，唔知笑乜 Q 咁咯， 爱恋嘅感觉。 系啊，你望住佢就觉得好高兴噶啦，已经笑啫嘛。即系排队见到佢好啦，拜拜咁，佢就走了， 跟住好开心啦。 然后我仲嗰阵时系班长特登攞簿定系咩，就兜去个课室门口就装佢，然之后又笑咁样 hello， 跟住就走。 真 系咁噶咋， 都系 冇其他嘢噶， 咁啊算噶啦。 跟住我去过佢屋企，系因为佢阿妹搞生日 party， 系。 跟住佢阿妹仲话：阿哥成日提起你嘅、 哦啊， 你就 系 嘟嘟嘟啊嘛，我知啊。咁样然之后我、hello 咁，都唔知讲咩啊嘛。跟住一齐玩啦、啊，阿哥 叫你阿嫂就好好好噶啦。 好中意佢唔识啦。嗰个佢阿妹嗰时一年班，我哋好似已经三四年班嗰啲。 OK， 咁样咯。 佢阿妹咁识交际。 咁叻嘅， 一年班 佢阿妹都系讲嘅， 即系好似招呼人咁， 成年都系去咗佢屋企，连佢阿妈，哦，你就系嘟嘟嘟啊，佢成日都讲起你嘅咁、 哦、 样咯。 咁、 okay 哦、 你即系嗰个人， 你喺佢屋企已经好出名， 因为佢成日讲啊嘛， 直情真系要即系大事取你 嗰 啲。 咁、那个男同学喺我屋企都好出名嘅，系、 哦、 咪？嗰、okay 那个街知巷闻嘅咁咯，但系就冇乜特别噶。因为我就系去过，真系去过一次佢阿妹话呢个生日， 咁冇乜特别，佢都系觉得细路啫， 同埋有 试 过好似 friend 啲啫， 佢系信教嘅，跟住佢又唔知有啲教会活动、哦、有去过，但系你知道我最憎就系教噶啦，即系我唔信教啦，细个已经系咯， 瞓教啫， 咁分享有咩分享，冇嘢分享咁。 仲叫你去埋教会添， 同埋 choir 佢拖住我咯。 哦，咁而家最 嘅时候，冇俾人冇咁样，哇！ 系系 细 个， 佢拖住我啊，咁 哦， 好开心噶啦。 可能应该系大啲人就哇，佢哋拖住啊， 因 为 我小我死啦，我唔知小学有冇讲过拖住呢个事情啊。因为我哋系教会学校嚟嘅，咁就喺个圣殿嗰度要唱圣诗咁啦。 系， 咁咧我哋就已经。啲人就喺操场排队啦，隔篱就系圣殿嚟噶，咁我哋要表演咧、 啊， 就入晒圣殿先，排晒噶，一排排噶啦。 系， 咁咧我佢喺我斜，佢喺我前面嗰排嘅，我前面嗰个嘅隔篱嘅右边系佢，咁然后咧我嘅右边系一个肥仔， 嗯， 咁即系肥仔前面系佢啦，我嘅前面系一个另一个女同学。咁啊，企喺度啦，跟住系冬天嚟，我记得点解咧？因为咧，企喺度等紧啲人入嚟，即系坐低圣殿嘅时候咧，突然啲人拖住我，我咧觉得。跟住我就以为是隔篱嗰个肥仔，我仲啤咗佢一下，即系拖住我啊！唱歌表演唔就拖住我咁啦。跟住望一望，发现咦唔系佢，跟住我就望到自己的右手向上望过，原来佢喺咁样后边拖住我。 电影 pan 上去嘅时候就 系 咁。 系啊，跟住我就望一望啦。跟住咧呢个时候咧个肥仔就望一望，但系同埋我前面嗰个女仔又望一望，喐啊嘛，因为 八卦咧。 梗有啦， 有我前面 个白唔白 啊？好卵白嘢就系咯。跟住我前面嗰女仔就哇，佢拖住你啊咁咯。跟住个肥仔就小肥仔喺度肥仔 一直喺度 笑咯， 佢哋拖手、啊， 即系咁样系啦。咁然后我个未 啊， 未啲人未入晒会，未入晒个圣殿，未坐低，未开始。 佢哋拖手啊！ 然后我就记得咧，我就记得佢跟住佢就话：，哇，你的手咁冻嘅咁咯。因为我哋已经企咗个圣殿度， 成人嘅 好一阵子，因为好冻嘅冬天嚟嘅，只手冻晒啦，我就好冻咁。跟住我想讲成个圣诗就系佢拖住我唱。 Oh. 其实去到最后就只手系热晒噶啦，而家 finally 系啦。 Okay. 但系唱完有冇啲讲冇啊？唱完之后就好啦，翻手，跟住我排队翻课室， 真系可歌可泣啊！ 即系咁样完， 好浪漫呢个情节。 我谂小学只系存在啲人会成日讲嗰啲，唉，你即系话某啲人中意某啲人， 成 日 都 讲呢啲嘢， 有啊。 因为呢啲传闻咧，其实系唔知点样嚟嘅，即系你唔会。即系点解会咁讲 嘅？我谂有阵时啲传闻，可能归功于啱啱调完位啦。 即係你話佢哋坐埋一齊， 同咗佢一齊坐嗨啦，然後可能你又好多係同 佢啦咁樣 講 咁 咯。 唔係，但係有啲人即係可能好早熟㗎。我以前都班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傳聞㗎。但是真的不是假的，是 我那些是證實不到，只是知道不停地說花生， 其實老師都知道 的， 但他們要扮不知道， 我那些純情一點的， 我 不會那麼高調， 我們沒有色情， 不是，我意思是那些人還是很純，即不會想一些， 因為講緊話連去學校旅行，小學不同班，但都是可能同一個郊野公園，但 A 班可能要涼亭，B 班在水池邊，然後我們就趁這個時候快點去找大家， Okay， 即系可以自由活动啦，真系 好浪漫咁拍戏咁。 咁其实但冇嘢好做嘅，揾到佢点样，佢就佢你喺边边啊， 一齐食薯片啊， 咁系啊，就系咁咯。 食咩啊？今日 你过嚟呢边坐啦，都唔会理噶啦，即系即系咁样打散晒，都冇最后集合先去翻嘅啫嘛。跟住哦好啦，跟住过到去坐咧，啲人佢啲班啲我又唔识嘅。跟住我就我都系唔坐，坐翻我嗰边揾翻我啲同学。佢话吓，咁你又走，我整过嚟揾你，我好啊，咁样过嚟揾我咁啫。 就 系 咁就完咗。 都系咁，就俾啲嘢你，我妈俾嘅咁嗰啲咧，俾包嘢你饮啊，即系嗰啲咧。 I see， 冇嘢可以，冇嘢冇嘢可以做， 好乖咁啊嘛。 有咩做啫？ 系嘅。 有咩讲啫？ 叫拍拖啦咁样。 嗯，喺其他同学嚟讲 系 咯， 即系佢哋拍紧拖啦。 即系哇，佢突然嚟揾佢咁。 系啊， 又或者好兴，可能佢只系行过门口咧，跟住门口有啲门口狗啦，称之为 系， 即系唔知点解坐门口嗰啲同学好咧口疏定大咬大声噶嘛， 即系讲埋晒啲嘢咁。 喂，佢嚟揾你啊！ 同埋以前会转堂嗰时特登行过去 嘅，就我话特登攞簿去睇下佢，因为佢好曳嘅，变咗小学咧咪分组坐噶嘛，中间有个空地咁，其实佢就系坐喺空地中间嗰度，自己坐喺嗰度，跟住就 join 之后 hello， 跟住就 hello 就定， 系啊，佢就会系咁啊， 就系为咗四个 hi， 都真系， 又或者后屘佢又有一啲时间佢搭校车，搭校车走嘅时候要排队走先噶嘛，咁我就喺我就系自己放学嘅，即系我唔系搭校车嘅，咁、我就企喺嗰个课室个窗度望去操场睇住排队上校车，就咁噶咋，系睇嘅咋，你又冇做啲咩，系咪？都系嗰句去睇咯，佢又睇你，你又睇佢咯，互睇。如果冇嗰日睇已经唔见佢嘅，跟住但系就问佢，但系就问佢，你系咪病啊？琴日？是啊，冇翻咁， 嗯， 因为唔同班啊， 就系咁样样就度过咗呢、這个， 就系咁噶咋，但其实都系去到四年班啫嘛， 系， 跟住后屘佢，我唔记得系咩事， 中学， 唔系啊，四年班嘅时候佢就突然之间就话，类似好似讲分手咁，但系又唔系讲分手嘅。 系， 即 系 我哋 唔系呢个字， 因为唔系同班，可能好少见， 唔知啊，系即系好似冇再有啲咁样嘅行动咯， 就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啦， 就唔系一啲好似话我而家我哋分开啦， 冇噶，系啊， 咁就唔 friend 啦，唔熟， 即系不了了之之后，佢阿妹都系读同一间小学嘅， 系， 咁跟住我就问佢阿妹，我唔想揾佢啦，即系好似。佢都而家都唔揾我啦，咁 啊 系啦，咁我就问佢会可唔可以叫你阿哥俾翻本书我咁咯？ 哦，你唔直接问佢？ 系啊，跟住佢冇就我问下佢啊，今晚嗰啲咧，跟住第日就哦，我哥话俾翻本书你咁。 咁就完啦，就冇话佢揾你。 我就我仲话，咁以后唔好问我借啦，咁跟住就攞翻本书， 嬲够， 即系但系好戆居嘅。 但系只不过咁样， 但系呢个情况 冇原因嘅， 冇去到五六年班嘅时候咧，好似突然间好鬼奇怪，好似又大一啲咁，又觉得冇乜嘢是但啦。 嗯， 咁行过都会，喂，嘟嘟嘟，点啊？咁咯，即系冇乜特别事情咯。 系， 跟住就去咗中学咯。 中学就多姿多彩啦。 中学都系佢嚟，其实。 你睇嗱，阿牛咧就一路咁大翻嚟。 做乜啫？你哋 喺边个 讲自己又唔捻该听我讲？ 我听你讲啊，听下。 搞错啦！ 小学系冇，即系净系一啲所有人都系。充斥住呢啲喂佢啊，系啊， 流言蜚语， 佢啊，系啊，即系嗰啲咁嘅嘢，跟住你咧就会觉得佢话你，即系佢。 其 实 好多噶、 那個， 你都唔好话就系啲咁啊，嗰啲咩传纸仔咧， 系啊， 哦，你写纸仔俾佢，即系你中意佢啦，咁样啊， 但系系啊，好虚噶，冇噶。 唔系，我记得我哋班有个男同学咧，系同实所有女同学告白噶， 好得闲。 咁佢滥交啊，系咪？ 即系咧，我好记得有一次系目击， 唔好放过任何一个， 试下啦。 系一次过啊！ 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咧，我哋就要排队，跟住去嗰啲雨天操场嗰啲放小息咁噶嘛。咁我好记得咧，嗰一次咧，我就同几个女同学都系排后面嘅，即系比较当时比较高啦，而家就好矮啦。咁当时咧有一个好矮嘅男同学咧，就行特登行过嚟排喺我嗰个同学嘅后面。 然后佢咧就同嗰个同学讲表白，咁跟住之后，另外嗰啲女同学就话：，哇，佢同你表白啊！佢琴日先同我表白完你啫，咁样，跟住你就觉得哇，即系佢嗰个人， 你见到佢系点同你讲啊？ 唔系同我讲， 你见到佢其他， 系 冇同你表白。见 到佢同我后面个同学讲，就唔系我嚟嘅。 好中意你啊，咁嗰啲啊？ 系啊，我中意你啊，嘟嘟嘟咁咯。 跟住佢点？ 咪就好似你，你头先讲 嗰啲， 好直接嗰啲啊。 系 啊，我好中意你啊，嘟嘟嘟。 讲几次噶？ 系啊系啊，类似系咁咯。 好似觉得佢口号啊，你明唔明？ 讲完就行开噶啦。 有心咁。 系啦，佢讲嗰阵时， 即系嗰个人会点啊？ 而我目击嗰、那个诶、即系嗰个女仔啦，即系嗰个女同学咧，就系有收听开我哋呢个做乜啫嘅。 哦，你一爆佢嘢啦， 系啦，冇错。但我谂佢唔记得啦，因为太耐 啦。旁观者清。 系啦，旁观。 唔系，即系识个女仔就。 冇 反应， 冇反应噶，唔理佢噶。 我笑咯嗰阵时， 唔系唔会理佢嘅，即系私底下咪 知佢唔系 中意 佢， 唔系 嘅 佢，我觉得细个嗰阵时咧，通常呢啲时候咧，即系佢真系唔系中意佢啦，佢表白佢就会话黐线噶，走开啦嗰啲咯。 系啊，类似咯，但系冇嘅冇嘅， 嗰啲嘅啲 人女仔好成熟，冇咁做，但系唔理佢啫，系啦。 同埋我见到通常呢啲情况咧，通常啲女仔即系就会话，即系会觉得。啊、走开啦你咁样，即系好似 你唔好重复 嘅头 先讲佢嘢。 我意思佢会有一个好厌恶嘅， 当时 系因为佢唔中意佢。 唔系唔系，当时我 怕丑， 我觉得咧，男同女咧，佢哋嗰个楚河看界咁啊，佢哋会分得好清楚。同男仔玩，同女仔玩噶嘛。 哦，我冇噶。 系啊，以前诶嗰啲同学通常会咁噶。 就算系唔系男女都系咁噶啦，呢啲人同嗰啲人玩。 系啊， 我觉得小学咧，我嘅记忆中咧，小学系一个充满小圈子嘅感觉。 其实不嬲都系嘅，无论小学定 中 学 都系。 都 系， 其实 不 嬲都系。 我记得小学嘅时候系严重好多。 人类系咁噶嘛？ 系啊， 冇办法啦。 佢话我唔同你玩啊，咁又哦、 我做咗啲咩噶？ 系啊，唔知道，跟住就会不停都存在于你同呢个玩一轮，跟住就话你唔同佢玩。 系啊系啊，跟住仲要话，你同我玩啦、啊。咁我细个嗰时候会咁样啊， 成日讲绝交咯。 系 啊, 啊，我都唔明点解要绝交。 好狠啊！ 系啊， 绝交同分手差唔多。 佢几日同你讲嘢， 分手但系讲绝交。 系 啊, 啊，但系绝交嘅感觉好似系发誓。 但我比较冇，我冇话就系同女仔，我都记得小学有同男仔即系 绝交。 唔系，即系会倾偈，即系会多啲嘅互动，即系 唔 系 啊？但系咧，小学嗰个气氛会你同嗰个男仔熟啲，佢话哇，佢哋讲嘢啊，倾偈啊，嗰啲咯，系啦，会 话咪你中意佢，中意你嗰啲咯。 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好烦嘅，觉得。 咁我试过。唔系呢，即系其他嘅男仔又讲话， 唔系真系中意嘅，即系 friend 啫。 其他啲男仔又讲话中意我嘅， 系 有 嘅，但系就唔理佢啦。 佢哋有一个好笑，我记得佢坐前边，系坐前边，跟住佢有一日咧就可唔可以借个笔盒睇下？跟住我抬头睇咯，咁啦，咁佢攞完之后俾翻我啦，跟住到我打开嘅时候有张纸喺里边， 跟住入边咩？ 就写住我爱你咯。嗯， 跟住你睇， 跟住我就拎，好似三年班，系啊，跟住我就吓，跟住我就喺督佢啦，喺前面就，跟住我就话， 你 话完，我俾翻张纸佢咯，你张纸啊， 跟住佢， 跟住佢就话，你睇乜？佢话，跟住佢仲话你睇，你睇唔睇到？即系类似你知唔知啫？跟住我就，我唔知啊，咁咯。 渣傻 即系啊，俾翻佢咯。因为平时都有讲开嘢嘅，即系都。系说讲下倾下偈咁，但系冇乜特别嘅。 系 有嘅，有试过嘅。总之有啲就算，有啲就比较而家谂翻啲有男仔比较怕丑咧，佢就唔会咁样讲或者写嘅，但系会对你好好咯。 系嘅， 即系派宝俾你，其他人就飞噶嘛。佢行过嚟拎俾你， 或者帮你攞啲嘢，攞咗攞咗啦咁。 或者小息嘅时候同你讲，我呢度有啲饼，你食唔食啊？ 有啲人系完全唔会 讲，或者佢俾我特登喺屋企拎咗包啫喱俾你啊，即系佢有少少呢啲嘅动作嘅。 嗰啲男仔都算好叻， 我接咗朵花俾你啊， 咁俾你， 咁都算好叻 啦。即系有做一啲咁样就哦咁咯，我觉得系啊， 我都可能而家嗰啲更加。 而家我的 friend 嗰个女都有呢啲嘢嘅，即 系一定 有嘅， 都会 冇 啫， 系咯。啲细路咁细， 好细嘅细路。 咁翻翻嚟啦， 系讲完一啲清朝嘅事。 清朝 当年咧，仲扎脚嘅时候咧， 系啊，讲翻文初啦， 而家系文初， 扎脚嗰阵， 我哋已经解放， 系啦，妇女已经解放咗啦。即系中学啦，系嘛？ 都可以系， 唔一定嘅。 你第一次，你觉得真系自己 仲发现中意呢个人，你中意一个人啦、 啊。我觉得系以为中意啦，而家觉得 有嗰啲感觉，即系唔系朋友嘅感觉咯。 唔系，我谂我以为中意人咧，嗰种感觉咧系觉得呢个人你好想见到佢。 哦， okay, 你成日想好似同佢 关注佢 少少。 哦， 咁就觉得自己中意噶啦。即系你觉得诶、哎，好似成日会想睇望下佢、 嗯， 但又唔想俾佢见到你望佢。咁呢个唔系 咁呢 个 系差佬嚟 嘅，同 卧底。如果嗰个嘢好留心，又唔系好留心，佢就系差 跟踪紧人咁啊嘛，系啦， 我系差人。 我觉得嗰个感觉，觉得以前觉得咁样就 系、 是、 感 觉几 时出现？系第一次出现嘅时候。 系中学嘅时候觉得 你好想见到过佢， 系偷睇咯。咁但系咧， 装佢 系咯，即系佢会留意咗呢个人，但系咧你又唔敢同佢讲太多嘢，只系睇下啫。 嗯嗯。 咁但系如果同你讲，你就好开心。咁呢个就叫做中意啦，系咪？ 系。 我谂嗰个系自以诶当时嘅自以为中意咯，就系咁样样噶咋。 嗯。 冇乜做到啲乜嘅。 样嘢系咪呢个感觉？即系、有别于系你嘅朋友啊，或者普通识嘅人，突然之间有个特别嘅感觉。 咁细个嘅时候咧，就我会自认自己系外貌协会嘅，即系我中意啲靓嘅嘢嘅。 有人中意啲丑嘅嘢嘅咩？ 有嘅可能。 O、okay, K， 即系 细个都中意靓噶 啦。有人中意嗰啲嘢系唔会理佢丑定系咩嘅？ 系啦，咁我 细系 啦，唔会特登 focus。 但我小时候只是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很漂亮啊，那我就 喜欢了， 可能是啊， 就没想其他 东西，没想其他东西，单纯因为那个人的样子很漂亮就喜欢了。 okay, 是 啊，那所以可能都喜欢过很多， 所以就很容易喜欢了， 又 不是，很多人都 很漂亮， 那、 啊、 又不是的， 稍微好一点点挺好啊，这样是 好一点，我的要求很高， 是要很多多， 是啦、啊、我会觉得他很漂亮，那我才很喜欢咯。咁啊，后来系即系班上面有啲同学嘅，佢都好靓嘅，可能我成日望住佢啦，佢以为我中意佢。 哦， 但其实你又超我都唔系中意你， 又唔系啊， 高斗啊， 当时都唔知道咩系中意嘅。咁我哋有约过出街噶。 哦， 我仲喺嗰个即系喺嗰个以前用 ICQ 嘛，就同人讲，哇，我觉得你好似阿边个边个啊，我好中意你啊，咁啊， 哇，咁大胆嘅， 系啦，跟住嗰个人就约我出街啦。但我约佢出街，唔系佢约我出街之后咧，我又冇同佢有啲咩， 即系去街 就完咗啦， 就完咗啦。跟住之后我又唔觉得佢好即系好吸引啦、啊，系啦。咁后来之后就再认识一啲人都觉得佢好靓，可能我就会成日望住人哋咯。嗱，我望住人唔系嗰种痴，即系嗰啲 痴汉、 痴汉嗰种嘅。即系我 你以为唔系，即系好难嘛？ 唔系，我系观察人好叻嘅人嚟嘅、哦，即系我会观察佢咯。但是即系真系你话即系中意一个人咧，就系、是、可能系后来都 online 可能识咗啲 friend 噶，咁啊同啲朋友一起出去嘅，唔系话单独约见面嗰啲啦， 即系唔系同学嚟嘅， 唔系同学嚟嘅， 一啲识网上朋友， 系网上嘅朋友啊，好危险嘅交友， 系啦， 唔系当时咧系陪人哋一起去见人嘅啫，我系做即系陪嗰个人去， 系跟 系啦咁。唔系培月啊，培月 啊， 培月系生仔啊， 我 忍 唔住讲嘢咩？ 系啦系啦，咁当时咧就哦觉得哦原来有啲人系好 nice 嘅，咁我就开始因为 即系网上交友都好 nice 嘅，其实 系啊，我哋系成班朋友一齐出去宵夜食啊嗰啲嘅，咁就开始哦 一堆网友 发现自己系哦原来都会中意人咁咯， 发现自己 系啊系啊，因为平时都好 high 下噶嘛， 好 high 下，好，跟住你点啊？ 啊，咁你咧？中 之后啊，唔好讲头先嗰个小细拖手圣殿嗰个。 但其实我中学都系同佢一齐咯， 即系继续嘅，一路延伸。 都系同唔系，但系中学嘅时候我就会确切咁 feel 到我系中意佢嘅。 系，即系 比起 实实在在啲啦， 结结实实系 啦，就唔系 实实在在 嗰啲，净系请佢食薯片 啊。即 系 就唔好似我哋两个咁虚啦，两个都净系识中意人哋啫。但系就 唔会，其实咧以前我唔会。觉得讲出嚟嘅要，我唔知点解。 我要讲，唔通你唔爱我俾你，你爱 我 俾你。 嗱，可能一来就觉得你讲咧，如果人哋唔系咁点咧，或者你唔会讲嘅，你会破坏咗呢个效应嘅，都觉得你无啦啦行去。即系头先你话人哋嗰啲咩行过嚟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嘟嘟嘟嗰啲咧，我觉得哇，如果佢系一个好反感嘅反应咧，咁你点咧？ 你个面膜，即系其实系怕面膜啦。 咁佢讲啫嘛，我冇嘢。 唔系，即系做主动啊。 唔怕讲，但系我系即系可能惊唔可以一齐啫。我咁如果细个嘅时候， 嗰时唔会谂嘅系咪一齐，即系想佢知唔知？但系你连我意思系，我会连人哋 你究竟知唔知有人中意你， 即系俾佢知都唔会觉得需要嘅。 O K， 你唔会得到， 你 净系 享受暗恋。 即系嗰阵时唔知啲叫享受呢种感觉，只系觉得吓唔讲得嘅，好禁忌咁样，即系唔可以讲嘅。最好佢唔好知啦，或者佢自己意会到咧就最好啦，或者系就觉得 意会到点啊？ 即系唔使你讲出口，你佢咁样样嘅意思嘅。但系咁就一路由佢咯。你只系觉得诶，哦，如果佢同你讲下嘢，你觉得好好啦，好开心啦，咁咯。 想得这么理想， 系啦，因为你一路唱住背后就继续讲啊。咁就一路即系只会觉得唔需要有结果嘅，只系咁样嘅啫个过程。 以后我与你需要玩漫长， 我哋冇版权， 就望窗啦，假设 卡窗位 好啦， 系 咯，系咪翻我 啊？系啊， 我都系做中学先觉得我系中意佢嘅， 系 小学嗰啲就真系其实唔系咩特别嘢嚟， 唔算啲 乜 嘢， 都人哋记得啊，记得还记得啊，系咪先？但系另一其实五六年班嘅时候，就同佢冇乜联系， 断开， 冇嘅系隔篱班咯，系啦，跟住知佢去咗咩学校咯， 嗯， 但系冇理过噶， 嗯， 后来系中二升中三嘅时候嘅暑假，就去咗石澳玩，就喺石澳见到佢咯， 啊系， 佢同啲教会嘅人佢哋 gathering， 即系做嘢， 哇，中二中三嘅暑假都成日去石澳嘅， 系，可能我喺沙滩嘅呢一端，你喺嗰度， 学生嘅圣地， 系啊，咁跟住就撞翻之后，佢就好似后来我哋系因为 email 而联系翻 ，You've got a mail， 因为我哋嗰、那个 要用翻嗰个片段， 嗰个纪念册有写 email。 系 系啦，跟住讲咗几句嘢之后就话约出嚟，咁先发现原来佢个学校同我学校唔系距离好远嘅啫， 嗯， 即系隔篱区嘅啫，系隔篱区嘅啫。咁跟住约咗喺系啊，约咗喺我哋系咯附近嘅一个商场度去咗仙迹岩咯， 系先迹岩啊，大家知唔知咩叫仙迹岩啊？ 咁跟住我个 friend， 即系我而家个 best friend 嗰时已经都系同学啦，即系已经都系 friend 啦，就陪我一齐等佢嘅喺度， 系。 系啊，跟住 揾埋一个人做一个嫁娘， 通常都系咁噶喎。 嫁娘， 我都只系叫佢陪我一齐，等到佢嚟咗，我飞 就 走啦。 系啊，通常都系咁。 以前咁，我都试过杨怡，咁佢都一齐去，点一齐去啊？ 我都唔明点解 啫。 我就系被邀请话一齐去噶，好惨噶， 好尴尬啊！我做乜睇你，我做乜柒啫？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噶。 咁点啊？嗰个女仔。嗱，一系嗱，你叫俾人叫嗰、那个，可能即系想揾个电灯胆， 系壮胆啊嘛。 跟住之后嗰个人又再约一啲人噶， 或者嗰 个 人对方都有约一啲嘅靓， 即系只要求我个 friend 你企喺度同我一齐等到佢嚟到啦，你就走啦。 咁点解你要咁咧？觉得系好似壮胆都系。 我系想，我唔想等嘅时候，好似喺度谂嚟谂去啊，即系等佢嚟，即系约定前嗰个过程，点、 okay, 啊咁样 嗰啲啊。咁忐忑，有个熟嘅人同你一齐 排斥下，即系想排解下嗰个隔人住，并唔系要佢陪我， 系啦， 一齐。 但系嚟咗你走啦，你走得噶啦，走得噶。 系佢知噶，诶，好啦，走啦咁样。 系啊，我都通常都会俾人洗开 嘅， 我系俾人洗开嗰 啲 嚟。 即系呢 啲 都 系 一个。 跟住一翻到夜晚就即刻打嚟嗰啲咧。 有个兵喺度，喂，头先 饭都未食就 话咁咁系咪？ 哇，佢真系好靓仔喎！咁我 friend 当时。就 系 咁 ，OK， 有心有心有心， 但系都唔会做乜，都系先真系吹水啫嘛， 系 ，OK， 饮咗杯嘢跟住吹水啫嘛， 系， 冇乜特别嘅， 食咗个肉燥饭， 冇添啊， 唔食肉燥饭 噶，以前细个冇钱就系饮到杯嘢噶咋， 同埋多士咯， 吐司 十蚊啊， 系系 系，系啊，加埋杯嘢都好似廿几蚊咁噶咋， 系 咁样噶咋，跟住其实之后都冇做啲乜噶， 唔系， 我哋个内容唔系讲做啲咩，我哋系讲中意嘅感觉啫， 或者你好想见到佢， 系 你想知 道啲咩， 你想知佢做乜， 系 你会开始喺度计算点解佢唔揾你。佢隔咗几耐冇揾你，即系你开始 揾我嘅。 系佢，诶，佢喺翻间学。 佢系咪中意我噶？佢真系咁忙咩？ 我又冇谂佢系咪当时呢、這个，冇谂佢系咪做，只系谂点解仲唔揾我嘅？ 佢做咩咧？ 打俾我嘅咧？咦，就我就嚟生日喎，佢会唔会做啲咩咧？即系喺度谂呢啲自己小剧场咯。 系， 但其实你依家譬如依家咁 老啲，我想 咁成熟 啦 ，mature， 你讲老啦。 嘅时候睇翻就发现，其实可能根本佢个脑乜柒都冇谂过。 系啊， 佢咪就喺度， 好似猫咁，你咁出去开唔开心？其实佢乜柒都冇谂过。 斜，即系佢就翻佢个学，佢去练，去练跑， 佢 继续 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咯。 系啦，咁样咯， 冇咁深层次嘅， 冇噶， 冇 冇 噶，真系冇噶。咁当时仲喺度，哇，点解仲揾到咧？咁当然中间仲有出嚟见过啊。嗰啲嘢嘅，但系系冇，你会觉得吓完啊，咁啊走啦，即系点啊？咁咯，同当时嘅认知拍拖就其他同学可能系有啲佢又嚟接你放学啊，跟住又同你啲其他嘅同学， 有啲同学 一齐去食嘢 啊，系 啊，即系跟住仲会又话去玩啊， 等埋一齐翻学嘅佢哋会， 即系啊，或者尽量用尽所有学校以外嘅时间唔同学校啊嘛， 系啊， 去见啊， 系啊，我见有啲 即 系 又放学又同你翻屋企啊，唔知点样又倾下偈先啊，即系完全冇呢啲咯。 冇先夠 dry 嘅，跟住覺得搞咩咧？究竟即係點啊？ 原來戀愛 係咁，即係幾係咯？佢又唔打俾我，又我打俾佢。 咁我想問咧，你放假即係你唔喺翻學嘅時候會唔會見面啊？如果咁講。 好似冇， 系啊！你覺得好奇怪， 好似有， 唔係佢嗰個都好純情啊！我 真係冇， 係啊！ 你有啲點啊？火辣啲， 唔係我啊，係我咁我身邊都有啲十月仲有啲十月芥菜噶嘛，身邊係啦，身邊有啲同學係咁嘅，佢哋咧就會係暑假狂約出嚟噶， 同埋老老實實 跟住唔知做乜 事。中二嘅時候咧，我班已經有同學咧係。大咗肚 吓，咁劲 啊！咁、 啊、 变咗就觉得哇，喺我呢啲真系 小毛， 即系有少少要谂啊。虽然好似好衰啦吓，即系话佢其实嗰时大肚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即系佢处理咁后咁细个一件事嚟噶，系唔可以咁话人哋噶。系咁，但系身为一个食花生嘅同班同学，就会谂哇，佢都已经去到嗰个地步，仲有咩 阶段？ 即系点啊？咁 系啊，我嗱呢件事令我谂翻。单嘢好想讲嘅，就系咧，就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咁我有个同学嘅家姐咧就拍紧拖噶啦，佢个家姐就 系 啲中学 噶 啦， 只系 我哋咧有试过喺佢屋企咧，就喺佢屋企间房偷望咧，佢家姐同有个男仔喺楼下公园约会，就喺度石石啊，跟住我哋成班女同学喺度睇啦，就哇咁样 狂笑嗰啲， 系啦系啦，跟住你都明噶啦，咁跟住之后有一日咧，我哋就收到风咧话佢家姐有咗， 哦， 即系你头先讲嗰啲 啊。 啊、然后佢要筹期落仔啊！ 哇， 当时我 要扑水， 系啦，跟住之后我嘅身边有个女同学，自此即系就立一个目标，就 系 话佢一定要储钱。点解咧？ 惊 要 落仔， 随时如果有朋友需要落仔嘅时候借俾佢。 哇！ 我吓死我，佢随时落仔有钱。 唔系，系佢。觉得要一定要 佢理财咁样， 佢好义气喎。 系啊，因为咁佢就开始储钱啦。系啊，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原来 佢义气用喺呢度，点解佢立志立喺呢度嘅？点解 有啲奇怪？ 储钱系啱嘅，但系俾人做呢啲嘢， 听下。 佢惊我另外一个同学有咗， 即 系佢系因为以防有人要， 即系嗰个系落仔基金。如果咁讲， 系啊，冇错， 泼水基金，以防有人泼水，成日随时有水。 我觉得呢件事，虽然我哋。后来身边的朋友冇喺呢个中学阶段有 基金 攞 水， 系啦。但我哋就自此有个警惕咯。 但系嗰时开始睇好多戏啊，嗰啲嘢嘅时候就开始谂啊，点解唔系好似人哋拍拖咁样嘅咧？即系，但其实好戇鳩，点会我又未做嘢，学中学生点好似人哋咁啊？ 咁又唔系， 即系我咁谂啊。 我识好多同学都系 冇嘅， 即系嗰啲嘢做戏会一齐去餐厅食嘢啊，一齐去睇戏。 即系你唔使咩餐厅，即系出街 石石啊，拖手啊， 或者去街啊，佢约你啊，佢氹你，可能整啲嘢俾 你 啊。你 唔一定大肚都可以石石下面啊，咁噶嘛。 即系嗰啲系拖有拖嘅有拖嘅，突然之间谂下收花子先系。 有拖嘅 咁嘅。 唔 係 嗰啲 好 浪漫嘅， 一齊嘅時候係會哇，見到 粉紅泡泡啊嗰啲啊， 有成個回憶都係長眉色噶啦，寫出嚟個。 O K， 長眉色即係咁， 同埋成個回憶都係一個玻璃鏡嚟， 係啊，淚鏡，好似 filter 美顏咁樣，係，但係冇乜。但我嗰时第一次认知，因为我真系住佢，我成日谂住点解佢仲唔揾我咧？好耐冇见过佢啦，点啊？ 十月街出嚟， 又唔敢打俾佢，即系我有佢屋企电话，但系唔会打俾佢屋企啦。 以前有冇手提？ 有噶啦， 有噶啦。咁打手提 又唔敢系咁信息佢咯。 哦，因为钱 嘅，都唔会打嘅，你点会打啫？ 你唔兴嗰时已经觉得唔可以打电话俾佢，好唐突啊！信息算啦，即系好似 我同你调转，我细个嘅时候好主动噶，即系但系当然唔系对男同学啦。 然之后行过，你好样衰，走开， 你死 死你！ 唔系我系会主动打俾人嘅，即系你唔系话 男仔唔会， 男仔 会。 哦 ，OK， 系咯， 打去。喂，我想揾陈嘉欣啊，佢食完饭未啊？ 唔系啊， 屙紧屎咁样直接讲噶嘛？你转头打嚟啊？ 唔系，但系我同你调转就系，我哋好中意去玩啲男同学啊！我哋成班女仔咧就去完石澳之后咧，就会喺回程嘅地铁嗰度咧就打电话， 嗯， 然后打电话去俾啲男仔嘅同学。 但 系 呢 个 你系捻化佢哋啫， 系啦，并 唔 系 捻化， 你 并 唔系 恋爱 嘛？即系你唔系你中意佢，打唔打俾佢好咧？哎呀，打咗冇听喎，咁点啊？佢阿妈听够线嗰啲啊？ 唔系 都 话佢按时， 唔系 当时发 明咗 ICQ 嘅，应该唔会。 同埋我 记 得后来我有次鼓起勇气打去佢屋企嘅， 哦， 点不知打佢屋企打 得止， 唔系打去之后咧。响咗下之后，佢去咗个咩？你要输入个密码先可以继续听。 哦，系啊，系啊。 以前有呢个功能。 系啦，当时我谂紧密码系咩啊？ 咚咚咚咚咚啦， 一个 cut 线咯。 系啊，因为后来有啲家长唔俾啲细路倾电话咧，会咁样噶。 我以前细个倾电话王嚟嘅，倾到要掹嗰条线收埋个电话，实体电话。 但系就唔系同咗啲。 我倾八婆嘅都 系， 流流快快， 即系唔系暗恋人嘅。 我突然间谂起，我系倾到要，即系佢要做呢个行动，就系将个电话收起，掹咗条线。 Amazing， 咁又唔系，我屋企系唔会阻止我噶。我瞓觉两点几，我哋仲喺度几人会。 你嗰啲系自由嘅国家， 佢系北韩， 系 北 韩。 细个真系咁噶， 你喺美国， 系你会唔会连续几个一齐拉啊？即系除咗三班就再六个人一齐讲， 但 系 讲唔到嘢嘅咁样。 好系啊， 好似我哋而家咁啫嘛， 唔系人哋嫌我哋嘈嗰啲啊， 三个已经够啦。 咁 啊， 戴住耳塞听咯。 我试嗰时最戇鳩系咧，搏咁多条线啊，跟住咧，我讲一句，喂，咁即系而家点啊？你系咪要去买？你问紧边个啊？你系边个啊？你啊？ 因为太多人。 边个你啊？ 啊咩？好彩我哋得三个人啫。 唔系，我记得咧，即系抄开少少呢个电话问题。我记得咧讲呢个三人会议第一次嘅时候咧，我哋系误以为电话公司搞错咗，而出现呢个奇迹。 边个八婆搭错线？ 即系我以为，咦，唔系我头先系边个咪收咗线？点解突然间佢把声出现咗嘅？ 系咪 Zoom 嘅神迹咁啊？ 跟住就觉得哇！点解我哋三个讲嘢？喂，你而家有冇收线啊？哇，真系我哋讲嘢，哇，系喎，听到可能电话公司搞错咗啊，系啊，细 路嗰阵时真系好细， 系啊，跟住我就喂，但我哋唔可以放过呢个机会，就喺度倾偈，但系倾到冇嘢好倾噶。 好，翻去主题先，唔好讲电话，即系并唔系讲电 话。答佢少少啲，我试过因为倾电话，后来屋企人即系可能有人用紧屋企电话，跟住用咗手提咧，跟住个电话费系千几二千蚊。因为倾电话， 又因为咁咧， 唔系因为倾电话，因为 send 信息，唔同台 send 信息， 以前唔同台，而家冇呢啲嘢噶 啦，冇啦，而家冇人知。 以前沟女沟仔前第一句问你咩台， 系啊，啲人有一段期间好兴咁讲噶， 你系咩台？ 因为同台咧嘅信息系 唔明我哋讲咩 嘅 话，你可以睇翻《春娇与志明》。 就系 我识咗一排就话转台， 可能 咁长， 可能冇人想睇呢套戏啊。 但系嗰阵时系因为呢个。原因 嘅， 好搞笑，我听过系， 跟住 以前 佢哋拍咗拖仲要转埋同一个台噶， 系啊， 就系话杨千嬅啊，哇，啲女咁快就转台，咁取小心啲好喎， 系，即系好一个年代嘅一个 产物， 系 啊， 即系而家唔会再有， 而家冇呢啲， 而家免费啦 WhatsApp， 而家 WhatsApp 唔系啊，而家 Telegram 啊，你仲唔知佢几时换？ 同埋我觉得咧，嗱，所以我哋讲咧，你会。讲电话啦，但系而家可能少咗噶，即系因为可能有信息啊、语音啊，系啊，即系语音嗰啲咯， 嗯， 即系见到面冇嘢冇事嘅，但系就讲电话就唔见 到面，因为讲埋啲流流快快嘢嘛， 系， 但 系到倾电 就冇嘢讲， 系到倾电 嘅时候， 系倾电话嘅时候就喺度， 即系烦啊， 咁你而家做紧咩？ 同我讲电话咯， 我都同，我记得嗰时我答佢，我同我妈睇大长今。好记得呢个答案，我听大长今，跟住佢就话：哦，我冇睇，我妈出面睇紧，我冇睇，我喺房，跟住就静咗啦。 跟住就咁你而家做紧咩？ 跟住过一阵之后，佢就唔知问，咁你几点瞓啊？睇完咪瞓咯，即系好 dead 啊！ 可能唔识讲咩话题咧、 啊。我反而谂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中学啦，你咪讲讲电话嘅。 系啊， 我有试过咧，系我个 friend， 我去佢个 friend 屋企住嘅，因为佢屋企好 free， 得佢同佢家姐。头先唔 是 大肚嗰个家姐， 系 咁，然后咧我就去佢屋企啦，就即系可能住几日嘅暑假嗰阵时候，佢咧就同一个男同校嘅男仔咧就倾电话，倾得好热烈嘅嗱，同、你调转啊，喺电话嘅时候就好热情，见 到冇嘢讲。 跟住之后，后来我就问佢啊，咁你哋点啊？哦，见面之后好似冇咩讲，就冇乜一齐啦。 我发觉好似我觉得系倾电话或者喺字上面咧好多嘢讲，见到面反而奶奶地。 系咩？我调转嘅，点解？ 系啊，我多数觉得系咁噶。 系，跟住佢哋就冇一齐啦，即系同你嘅情况调转咯。 哦， 唔知讲咩见到，即系好似好尴尬咁。即系平时可能你好好倾噶。或者你在网上面文字交流的时候好 冇啊， 好多嘢倾喎。 诶，嗰阵时我成日睇佢 send 噶，都唔 update。 咁你做咩再睇咧？ 睇佢冇 update 咯，就 系系 日捻就喺度睇咯， 有密码嘅 send 噶， 冇嘢 update， 系 啦， 又冇嘢好睇啦。 系啊，我就开始无无谓谓喺我自己 send 噶写一啲，希望佢睇到，而翻佢冇睇。 系啊， 从来冇有 攞乱啊， 系冇错。 因 为 嗰时 send 噶好兴话你 set 咗啲嘢，你可以睇到边个人睇过你 send 噶 ，flash 都系咁， 即系或者佢要啲人登入咗 send 噶先睇到你 send 噶，咁你咪知边个睇过你 send 噶。 以前成日都 MV 噶喺嗰个声格，或者系 我喺写句歌词 啊，系啊，即 系 人哋鼓励 呢一集前面， 或者写呢个歌词就想佢听成首歌啊嘛， 但系写一句歌词啫， 呢个咪就系 MSN 个标题咯， 一样嘅， 星星斜动。 我当时呢个咁嘅恋爱情况，我写得最多嘅系七里香嗰个歌词， 我 以为你系晴天， 你是我唯一想要嘅了解，七里香嗰、 okay， 跟住啲人就要写啲咁嘅嘢， 然后我 friend 就。留埋啲 a oil 啊，唔知乜嗰啲。 OK，a oil 都系一个经典嚟。 跟住之后系不了了之嘅。 我觉得喺 ICQ 同 MSN 年代，大家都好中意将一啲自己嘅感受啦，放喺啲 status 嗰度。开 始有呢、這个 系啦，整啲好似譬如歌词啊。 但系其实都系只系想嗰条友睇啫嘛。 系啊，但系嗰条友 其 实 都 冇乜， 即系 冇乜嘢反应。 其实玩到依家 IG 都系咁啫嘛。 系啊， 你都其实系想。即系你有时你以为追咗佢咯，我觉得当时其实都系即系好想佢了解自己啊。 系啊，都系所以点解倾唔到偈，其实真系唔啱倾。 但细个唔会知嘛。 你有冇谂翻咧？头先你话即系写一啲嘢系一啲，譬如 ICQ 或者 MSN 嗰啲难度，等人哋想你个 target 睇到啦，你个目标客人睇到啦。但 系 你有冇发现通常你目标嗰啲观众系冇乜接收到？反而是一些旁观的或者狗不搭八的问题。即例如你本来想 target A 看到然后问你，但你 target A 一直都看不到，但 target B、C 那些某丙就会问你了。其实你喜欢听一首歌，或者你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 现在都是 这样。其实你是不是、想点点点，即你反而引到一些。 不是最好都是最肤浅的问你，你不开心吗？ 是啦，即是说。我 死马鞭啊！ 突然间， 你系想嗰个人问你啫。 最近有个新闻就系杨怡咪写一句嘢，唔系呢个杨怡，真系嗰个杨怡啦。 人哋改咗啦，叫杨善瑶啊， 杨西系咪？跟住就为系问翻老公，佢咪写紧你啊？咁即系都系咁嘅意思。跟住就唔系我嚟，佢个 friend 啫。 佢话佢 friend 唔关我事，大佬咁。 系，即系我意思系，通常都系咁。你 target 嘅客人系冇反应。 咁其实有阵时同你都唔好话写啲嘢出嚟啦，你如果可能同你中意嗰个人或者你嘅伴侣同场，然后有你中间又唔系好美满嘅，有啲嘢你可能有啲行为有啲动作系做俾佢睇嘅，只系希望佢 get 到，但佢永远都 get 唔到。 系即系你好似 target 嗰样嘢都系冇。 我都系走先啊。其实你想叫佢去边啊，或者跟住你尾，然之后你去边啊，你翻，但佢冇，佢就继续喺度玩啲，都咗咁早走。 而家唔走，最多 N 染狗。即系咯， 你头先嗰句 系咁先啦，咁开嚟噶，吓你做乜事当真啊？突然间 old school， 即系我意思系你永远想人睇到你写出嚟嗰啲嘢咧，嗰、那个人睇唔到咯。 系咁，同埋你冇得都系你以前都你好少， 而家 story 仲睇到边个睇过你添？ 系，但系你唔系啊， 类似嗰啲， 以前冇呢啲咁样嘅软件。讲紧中学，你啱开始中意人嘅时候，你唔好话。你唔好话铺啲嘢啦，你讲都唔会想，你都唔知点讲啦，点讲俾佢听？ 咁 系 唯一嗰条好幼嘅巴度写啲嘢咯，就系、 是。系啊，只可以喺嗰度宣泄，或者到佢问你做咩事嘅时候，我冇事啊。 冇嘢啊，咁啦， 冇嘢，跟住突然之间演变咗， 你 MV 紧， 突然之间演变咗嗌交啊 ，OK， 咁就 系啊。因为佢觉得吓我问你做咩，你又发脾气， 咁就嬲。 我都唔知道你做乜，系啊，我冇见你好耐，做咩啫？就系咁样做咩啫？我嗰时成日以为咧，哎，呢套戏就系想唔知道会唔会一齐去睇咧，定系咩？跟住冇出现过。 其实咧，就而家就会谂翻，直接问，哇，有呢套戏会唔会一齐去睇啊？ 其 实 你就觉得而家谂翻嚟，即系点解唔直接啲讲？ 因为好多人都冇直接讲，所以唔知道做乜交咁。 系啊，无疾而终咯。 系啊，系啊。 我会而家好奇想知道，如果而家嘅我咧，系会够胆试下讲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就睇下，咦，如果对 方 会扭转咗呢个， 唔好就立立快快咁喺度，算啦。 就系望 望， 唔系啊，有时太主动都唔好嘅， 一啲啲咯，我睇人嘅。 系啊，我后来吓 亲啲人， 系啊，会吓亲人。 因为我听过有啲 friend 就系话，即可能青少年嘅时候有一啲。青少年期啦，青春期啦，可能有啲人同佢表白定咩就吓窒咗佢啦。哇，佢咁样好卵惊！ 即系你先以后啊，就会觉得， 即系佢觉得哇，使唔使咁主动？即系更加会唔中意啊？系、其实可能嗰阵只系主动咁讲，或者约佢啲，就吓约我。 唔系，即系嗰个人即系想表达自己嘅， 系，但系就吓窒咗一啲人，令到造成一啲阴影。 咁严重咁好啦，唔会影响啲人嘅阴影。 有啲人系咁噶嘛，唔中意。 即系可能咧，有时你青春期嘅时候，你中意佢，你就好想表达啊，或者系喂即系成日同佢一齐。 系啊。 即好似佢头先讲，佢都唔揾我啊咁。但系如果有一啲人咧，即系好似我同阿牛嘅 case 系相反嘅，我可能会好想揾嗰个人嘅。但嗰個人可能會驚 厭惡你， 哦， 而佢又唔係真係中意你嘅嘛，因為佢都唔知道自己其實係咪 做乜， 係啦，佢會覺得嚇你做乜成日揾我啊咁。 總之又唔想讀書，又唔想翻學，又唔想做功課，又唔 想 測驗，乜都唔想，就係唔知留快咁行嚟行去咯。 係啊，成日都可能去啲咩商場就榴蓮，跟住 唔知做咩。 放咗學就要去榴蓮兩三個鐘先再翻屋企㗎。 講起有一次，我就又係諗緊點解仲唔揾我，跟住我去補習啦，經過一個天下嘅商場啦。跟住呢条友居然喺嗰度行出嚟， 吓！ 跟住我就觉得吓 咁啱嘅， 我脑系咧谂你咁得闲行去，你唔打俾我咁啊？即系你唔 WhatsApp， 点解你 唔 回 应 我？ 系啊，跟住我行佢喺度做咩？跟住佢俾张传单我，我 friend 间铺开张啦，俾张你， 咁就算。 跟住我就要。 就嬲啦， 系嬲咯。 但佢知唔知系嬲？唔知。 佢觉得做咩啊？咁 行出嚟 啲 咩 啊？佢真系唔谂明噶。 佢喜欢嘅呢个男仔都好迟熟， 唔系同埋佢 觉得 佢唔系 知咯， 佢唔系迟熟，佢只系唔 care。 系啊， 做咩？ 佢觉得你唔系佢觉得我喺个商场度行出嚟，佢就话咁啦。 系啊，我都系。 做咩啊？佢喺度做过啲咩嚟？我俾张嘢你啫。 系啊，所以后屘我放弃咗佢之后，转移暗恋男老师，安全好多嗰件事，日捻日都见到佢。 但其实暗恋都几好啊，我觉得暗恋又唔一定要一齐， 都系。 一谂翻会好好嘅， 但以前会觉得系痛苦嘅，即系你只要单方面。 我从来冇一齐，我应该唔会痛苦嘅。 我唔觉得痛苦咯，只系会觉得啊，究竟几时我先至唔使暗恋 咧？明恋。 因为我暗恋嘅时候，我知道其实我同佢唔会一齐噶嘛， 啊啊、 所以就好明显就唔会一齐噶啦。 啊啊、 但系你心想啊，咁我几时先至真系条友暖翻我咧？有， 咪头先一路讲紧我有， 系、啊， 有， 你一直都系暗恋嚟嘅， 系一直都暗恋嘅， 有， 系啊。 但系我又唔系好追求结果嘅啫，嗰阵时，净系、 okay, 但 系 你又话痛苦、啊， 佢系铁达时嘅 痛苦，咪就 系 觉得好似只系一个人， 做乜 鸠 都喺度， 系啊，即系你咪得你自己喺度，即系 FF 啦 ，OK， 系啊 ，FF 呢个内容你都唔好意思讲俾人听嘅呢个内容， 讲俾你讲俾佢听，所以嗰时啲人 系啊， 嗰阵时啲同学全部都唔知道我中意嗰个男老师， 冇噶，你唔会讲噶嘛，唔系。我唔知道可能有人会 share 嘅，但 系 我意思是 我就冇 share 嘅，因为我觉得唔想俾人知嘅，即系唔知道你以前细个会有一种咁嘅感觉。 都会 share 俾人听咯，其实 我 冇 啊，由于我嗰个系男老师就费事。 哦， okay, 我冇特登 share 俾人听，我唔想俾人白咯。 但系就算我暗恋个男老师，我冇做过啲咩。 哦，系啊， 做咗啲咩？ 即系冇噶， 冇噶， 就算系咁，佢教个科我都系唔合格。 咁你咪沉醉喺嗰个 FF 啫嘛？ 系只系自己喺度， 系啊， 自己以为中意咗佢，咁好多幻想 咯。好近见到佢，好开心咁嗰啲咯。 系啊， 都系嘅。 冇噶，冇一个结果。 我会谂，佢今日叫我名， 系啊，即系咁， 即系咁 噶 咋，系劲戇鳩。 喂，同埋可能，咦，佢冇翻学，唔知做咩咧？ 唔系我唔会中意一啲好近嘅人嘅。 我就系研究，咦，佢今日自己揸车翻嚟，唔同我老婆嗌交咧。 定佢阿婆唔翻咧？点解咧？ 咩叫好近嘅人啊？ 即系我唔会中意啲同学， 系实体距离近啦，定系 唔会中意啲同学噶？譬如咧，如果 即系同班唔得，隔篱班可以。 我中意明星嘅， 即系我都话唔会中意啲附近。 隔 篱 学校得唔得啊？ 隔篱学校可以啦， 够唔够远？ 唔同区啊，得 够唔够远啊？ 呢边啊，对面海嘅谂谂。九龙嘅就好啦。 我会偷偷地摆佢张相喺以前啲教科书入边，跟住隔篱个男同学，呢个边个嚟噶？ 我系叉屎， 系啦，咁咯，类似系啊， 唔会讲呢个字。 咁我就可以光明正大，人哋就知道我中意一个人。 我会嘅， 系啦，但系咧佢，但系佢唔识嘅，咁就 OK 咯。 即 系有啲，即 系你唔想俾人知嘅啫。其实因为嗰个对象， 我以前咧都有讲关你咩事啫。我但系前，我而家谂起我讲得最多系咩？你问咁多做咩啫？我讲呢个咯，我谂起一丁谂起，你问咁多做咩？ 我意思话你中意嗰人唔想咁近，因为你唔想俾人知道你中意嗰个系边个嚟嘅。 咁就算知道咗都冇所谓，佢 唔 识噶， 因为对面海唔知边个嚟。 系啦， 佢唔想佢知道，譬如呢个系咪隔篱班个乜乜嚟嘅？佢中意咪乜乜啦咁嗰啲。 同埋我细个好中意啲大嘅人咯。 嗯，我都系中意啲靓人。 成人， 成人咯， 过咗18岁嘅。 系啦。 过咗噶啦， 或者系已经系直情系 过咗噶啦，过咗。我谂下， 我唔系嘅。 喂，佢大我男人嚟，嗰边算 唔系？但系我好迟钝噶，我即系嗱，我自己中意其他人啦，但可能有人中意我唔知噶。 系 即系后，即系后来即系就嚟毕业嘅时候，可能有人同我表白， 我一时时啦 嘅咩咁。 我有阵时会好容易 get 到嗰个人系中意我。 O K， 但有阵时我觉得吓冇乜特别啫，反而其他人就佢中意你啊，我就吓 系咩 ？Sorry， 我真系 知， 因为你 系 咪疏咗个数字？ 我谂系我个 sense 系因为我对嗰人都觉得几好嘅时候，我先 sense 到佢原来 系 中意我。 系啦， 即系你同佢 完全冇列入过可以 sense 嘅范围，就唔理佢啦。 所以你个 sense 就坏。 唔会 sense 佢噶嘛？因为其他人睇咧就哇，佢中意你啦，佢根本就吓。 因为你冇意思，真系。 同埋我咧，我扑街。如果我发现有啲人原来中意我，但系唔中意佢咧，我会避开嗰个人嘅。 哦，呢个 系 好惯常手法， 好正常嘅，我都 系 咁嘅。 但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会同佢讲，唔好咁啦，我做朋友就算啦，即系 唔会嘅。 有啲人 咁 正 常 嘅 咩？咁正常嘅咩？ 我个有个 friend 系咁， 通常都系逃避嘅啫嘛。 佢会同佢讲话我唔会中意你噶啦，即系我哋唔会一齐。 好直接 讲俾佢听，喂，冇噶咁样咯。 你醒啦， 系啊。后来我先学到呢件事，当时我系唔得嘅。 哦，即系都话俾佢听，你唔中意佢啫，有 佢 咯， 系。 系 佢中意我，个避开佢咯。 哦， 嗯，系啊，即系可能一齐。 唔系，我觉得避开系通常大部分呢种年纪嘅时候会做嘅嘢，即系你唔知点处理啊。 我到大个都避开。 其实你知道佢中意你，但系你又唔好意思 hurt 佢话我其实唔中意你。不过唉，算啦，唔知就走啦。 系啊，但系而家我。当然有阵 时 我唔会讲嘅，即系我唔会好似我当时个 friend， 哇，佢好勇敢，我都做唔到，好容易会 hurt 到人。 你惊佢讲咗句嘢，唔知会点？ 系啦，我唯有系咩咧？我唯有就系不停咁样做一啲行为，令到佢发现其实我哋系唔啱噶，即系我哋唔夹噶，我系咁样噶。其实 你知唔知啊？咁 系啦，咁样去做一啲嘢， 你又未至于直接讲话，其实我唔啱你， 令到嗰个人知道哦。其实唔 match。You are not my cup of tea。 爱情系 why not 嘅？ 要讲到咁好惊，好 hurt 噶啦，咪？诶， 系啊。 唔系，我都趋向你嗰个手法，即系如果我知道佢中意我咧， 即系 我会用呢个做一啲或者讲一啲暗示，其实我哋 啲嘢更加分得清楚。 系啊系啊， 千祈唔好 唔好拉埋一齐， 受佢着数或者点样，即系唔好啦，我都系整翻，即 系 军阵。行军真路线， 唔系我觉得如果唔中意佢就唔好同佢咁近咯， 系即系 隔开 啲咯， 佢 认真唔系点沟佢咯，咁又去讲呢句， 作为 you are not my， 呢个 not my cup of tea 呢句嘢系唐文龙教嘅， 我以为郑中基， 唔系啊，嗰个栋笃神探嗰个啊 ，OK。 突然间唔知道边度嚟嗰度， 我唔知道今集会唔会满足到一啲好想知道我哋感情嘢嘅人， 满足 唔 到噶， 算，因为都讲，我哋带有啲嘢都讲过嘅， 吓我哋系咯，都讲咗好多噶啦， 下次再 deep 啲啦吓 ，deep 定 deep 啊 ，deep 啊 ，deep 啲 ，deep 啲 ，deep deep 下啦， 好啦，我哋可能下一次 系咩 啊？我尽量做到，可能每一录音都有一集系呢啲啊，抽探下啦，因为大家成日话想听。有我哋冇讲过， 跟住我就翻去写多啲出嚟。 系嗱，我想大家即系其他听众咧，听到咧可以D M 或者 P M 我哋啦 ，whatever 啦，就讲下 你第一次喜欢人的时候呢是几时的发现？ 我们找一个单元讲出来。 是啦，咁我哋就可以下一个单元嘅时候就分享返原来呢啲人呢曾经呢个时候发现自己鍾意咗佢啦咁啦。 我哋将录呢个广告嘅责任加诸咗喺听众嗰度。 好似读信嘅咪 你哋寫波就读出嚟。 留言。 我唔係諗住嗰度讲，諗住录节目嘅时候 而家就话听 到。仲想喺内涵失下嗰度讲。 我发现好多 podcast 咧，系每次都读人哋嘅来信， 你就做啲 podcast。 唔系我唔， 即系我哋算系咁啦。 系啊，有啲人咧，佢哋会有一集系全部系讲来信 嘅人嚟 嘅。 唔系，分享。 台湾都有嘅，系啦，唔系 啫。 我哋冇攻击人哋啊，即系话我哋冇礼貌啊。 系咩？有 唔紧要啦， 系啊。 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 有 嘅，各个节目都有各个节目嘅。 一定要听到上集先好听下集。 系啦。 好快一定要听下上一集先。 好啦 ，Hello，Hello， 好啦，拜拜 ，Hello。 Yo，What's up？